在树里，在花中，在树头上面，十指浅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轻，白如玉，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。兰花之枝 个明天，下一世人间，等我再为你戴上指环。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却只为献礼，目送洁白纱裙路过我，对他说我愿意。但我即使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，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，哪里还能停留休息。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，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，只给你这香气。我想大言不惭卑微，奢求来世再爱你，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，有人来代替我。

记住我的笑容和我的温柔。如果真的要走，请你不要泪流，因为我的爱比谁远走。在你所有 去向， 让回忆去讲，分离不可怕，因为我有爱。 去向， 让回忆去讲，分离我不怕，因为我有爱。再长的时间我等待，再远的距离也不能把你和我分开。不打人打人，在离去的时候将我放在心中，当我闭上双眼带走我的玫瑰，但你将要走，我会永远记得。分离不可怕，因为我有爱。哦，因为我有爱。哦，因为我有爱。我会记得。 去叹气喘气，再试着碰碰运气，总要过下去。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记得，找谁对不起。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。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

是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美女相伴。